下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。 贝妞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妞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妞，手心手背都是妞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妞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哎哦。严德媳妇来听音步步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弄可以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，西口的贵的是红哎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异，一直长远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去叫严氏道啊！侬爷娘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几不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。我婆婆带侬从分出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。左邻右舍要抬人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为主？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骂个神经去婆婆，夫妻总会情深共啊。一情愿，一座断肠来缝来缝啊母，真是我也为个好心啦。来生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侬长远为你起身啊从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杨柳带翠，桃花开，在花朵儿遇上一弯水碧莲，我一曾芳心在空明，七条青烟在心心连同明，我叫你沿路无你早受领，牵手再起逃离 明。